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易爱香港，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臣修订版。李怡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制约扶倾， 反共， 四面受敌， 反共反共，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头先闹得好唔好啊？ 麻木晒啦，俾我鬧嗰啲人又麻木，我自己都開始麻木。不過咧，即係立法會咧呢啲即係現場咧直播幾個人嘅，因為嗰個部機咧，我一屌邊個咧，部機就 ping 過去嘅。佢自己冇呢個警覺性嘅，仲喺度嘴藐藐嘅，有時耷頭耷腦嘅阿敏。有一次阿娥姐直情話幾樣衰個樣真係，所以咧其實將呢啲鏡頭咧剪鬼曬落嚟咧，即係輯錄。係嘛？第日可以整段片又好好睇嘅啫，寫埋呢個即係有埋 voice over 咁，係嘛？誒講埋粗口就睇下撚樣咁啊，幾好嘅啫！屌你橫掂都係，唉，其實我都唔係好中意講粗口嘅，即係有時真係火都嚟埋，係嘛？咁嗱，呢個禮拜五咧就立法會咧就繼續即係要拉布嘅啦，因為嗰個創科局咧就要嚟攞錢啦。咁我哋就會拖佢噶啦。咁今次咧就泛民都好似話要參與嘅。咁但係喺2月14号之前，如果你筆錢俾唔到佢咧，佢要重新再嚟嘅。咁所以梁振英而家急到賴，咁就捉住啲建制派喺度熬，叫佢嚼我哋。咁而家個財委會主席咧，就張宇仁就不置可否。咁我嗰日同佢講我嗱，我而家有500几条37A。最多我噶啦，上次我10000咧掟佢系咪？咁而家我有嗱，我俾面你啦，我500几条啫，你唔好剪我啊！哎呀，冇啦，你整住100你先啦。挑我100有 kill 用咩？100分钟啫嘛，得系咪？个零钟啫嘛，咁点拉到佢啫？咁佢哋仲有第啲人噶嘛？咁我系，仲有陈志全啊、大舅啊、长毛啊，咁如果佢泛民嗰啲又帮拖咧，咁佢瓜噶咯呢次。我而家计嗰条数。因為個主席都好似放軟手腳，有少少，你明唔明啊？咁呢個禮拜五咧，要繼續講嗰、那個漁業基金啊，即係貸款基金要俾筆錢嗰啲，即係嗰啲拖網嗰啲唔准佢喺近海度捕魚，跟住要俾錢，即係借900万俾佢哋買船啊嘛。咁嗰度有筆錢，咁啲漁民喺度鬼三財，而家要我哋快啲通過啦。咁呢個禮拜五咧，可能過唔到嘅，因為我哋都會繼續拖佢。呢個禮拜五咧開4个钟。跟住下個禮拜咧，禮拜二、四、六都要開會加會，咁你諗住用時間咧嚟令到我哋即係拉佢唔冧啦，係嘛？咁我而家其實話俾佢聽，500几条其實就唔係，我而家1900几条喺度嘅，你明唔明？咁我而家就逐啲俾佢噶啦，係咪？咁但係前邊咧都有其他嗰啲程序可以拖佢嘅，所以今次呢個拉布係有可能會成功，係嘛？之前佢哋拉嗰啲全部都係假嘅 ，OK。你冇用嘛？三對一路咪過咗，所有啲嘢過曬啦，係咪？拖咗時間冇意義嘅，基本上係係嘛？所以我會都唔係好想去開嘅。咁但係今次唔同，今次唔同嘅地方係咩？因為你有個時間期限啊嘛，即係等於我哋2016、2012年點解可以拉冧佢5/14個會期結束啦嘛，大佬，你明唔明啊？係嗰屆嘅立法會結束要再選舉噶啦，10月份咁啊，7月 就要結束㗎啦嘛，所以我哋五月開始拉布，唔係拉到轟轟烈烈，拉咗佢兩三個月嘅。到後來呢條咁啊，梁振英啱啱即係做特首，佢又唔知道嚇啲規矩係嘛，又唔熟悉立法會啲程序，咁啊派個羅范昭芬嚟做打手，嚟到財委會俾我哋玩到佢喊啦，啱唔啱啊？係咪？咁嗰次就真係拉冧咗佢啦，五司十四局就冇咗啦。咁而家佢就淨係攞個創科局嚟，其實都等於已經係即係。即係褪㗎啦，攞個創科局嚟，係咪？創科局我哋都唔俾你過啦，因為我同我主席講得好清楚，我話呢之前嗰啲呢我就唔係好參與嘅 ,ok, 係咪？佢哋又唔係好想我參與，咪而且所謂不合作運動係流嘅 ,ok, 但今次呢個呢係因為我哋之前都係反對呢個創科局嘛，我一以貫之嘛，所以我嗰日立法會上個禮拜五我咪有講囉，係咪？我一定唔俾你過㗎啦呢鋪。到我行出嚟话唔俾你过，你就有机会过唔到噶啦，哥。又话俾你听，系咪？所以咧，跟住落嚟呢两个礼拜咧，过年前咧系好辛苦嘅，系嘛？要同佢扯啦。咁好在啱啱病完啦，又唔死得啊，系咪？因为死咗七啊几个人啊嘛，系咪？咁通常都系啲年长嗰啲，咁我都系年长啊嘛，高危啊嘛。佢呢个并发症啊，好多都系，你明唔明？所以今次呢个流感其实好恐怖嘅，我唔知点解啲大家好似掉以轻心咁，好似冇嘢咁。 我个人觉得其实系小型沙士嚟噶啦。 喂，你上次沙士死299人，你而家短短两个礼拜死七啊几人啊，大佬，系咪？唔系讲笑嘅，同埋有啲四廿零岁噶。 你睇下而家公立医院吓死你嘅，即系嗰种咁嘅。即係人多嘅情況，尤其 所以大家盡量唔好去啲真係人多嘅地方嚟。而家呢輪真係 唔係，呢度咧個個都身體健康，好強壯嘅。 呢度我話俾你聽，咩病毒都走啦，屌你入到嚟，唔係即係人多嘅地方嘅意思咧，即係話即係，譬如啊，即係。 上水咁啦，好似上水 咯，上水嗰啲啦，唔系因为真系嘅，系好危险嘅。话俾你听，我真系问个医生啦，咁佢有啲流感针，佢喐问我流支俾你打，我有够用咩？即系嗰啲老人家个都有打噶啦，我哋逼啲长者去打添啦。原来而家嗰只疫苗咧，佢即系唔 work 噶，大佬呢、這个病毒系唔 work 噶 ，OK 系嘛？我哋成日喺地區裏面啦，我啱今日先做完長者生日會，係咪？我都同啲老人家講，我哋小心身體，係咪？一發現有呢啲咁嘅症狀，即刻去醫院，係咪？唔好拖，係咪？就係咁啦。因為佢有併發症，尤其是係肺炎。我記得我有一年係爭啲死嘅，2008年選舉八月份發高燒，跟住就入醫院，法國醫院照肺，成個肺白色嘅肺炎。即刻掟咗我入隔離病房，跟住醫生同我講：佢要問你兩個禮拜都唔可以離開呢度。 啱啱係選舉啊！ 我選舉喎、啊，佢你要命定選舉啊？咁啊，我冇同人講啫嘛，嚇到我啲幫我助選啲人 嚇曬。我咪第一時間都同佢講咯，哇！你有咩冬瓜豆腐大鑊嘅真係。 跟住咧，佢哋嗰啲文宣咧寫好咧，李偉儀咧就拎嚟病房俾我改咗拎去印。嗰啲書仔要即係寄入屋嗰啲嗰本書仔就喺法國醫院個隔離病房度改嘅，我而家話俾你聽。第一次論壇我去唔到，第二次論壇咧就去商台， 早晨 係冇聲，完全你明唔明係冇聲？哇！跟住我同我醫生講咗，大佬你俾我出去啦，你唔俾我出去，屌我唔使選噶啦咁啊！佢話兩個禮拜嘅最少嘅療程，吊嗰啲一大樽嗰啲抗生素，你明唔明啊？即係人都癲啊！好啦，跟住咧，我同佢講數，咁佢俾我掠一掠，咁啊再幫我照肺，一照啊冇曬嗰啲白色，嗱、我冇嘢啦，係咪？屌你仲放我走，屌你！咁啊放我走就同我講條件啦，每日朝頭早嚟打兩支咁撚大碌嗰啲針啊，你知唔知？屌你朝頭早一早就去打完就去街度就派單張啦，你咪就係咁咯。咁到去做一個論壇，民建聯最無恥嗰個已經係尾聲啦，嗰、那個最經典啦，嗰陣時冇病啦嘛已經。我老婆嚇到啊，真係係瓜得嘅，原來你知唔知啊？肺炎啊，係死得嘅，所以我哋嗱就係真係天冇眼啦， 俾我哋唔死得，搞到好多人周身痕。所以咧，今次見到呢個流感咧，我一見到老人家我就講嘅啫，係危險嘅。我話俾你聽，但係即係大家好似冇嘢咁喎。所以我即係我見到高永文，我會問佢搞咩啊，大佬係咪先？而家仲陸續有，跟住過年都係一個高峰期嚟嘅。所以大家如果屋企有長者咧，真係要小心啲啊，睇住啊。通常都是因為流感跟住有併發症跟住就好快嘅啫原來咁啊好咁啊我又唔死得啦係咪又咁啊唔死得我哋就繼續啦 繼續啦 咁你穩陣啲喎你又識功夫 唔係我病你病之前我病㗎輪 唔到你 啊即係我病咗跟住 呢個冇事喎 暫時未有 暫時未有咁我哋兩個唔做你一個人做啦 係最好啊 我發覺呢條友咧係阿泰同佢嘅多嘢講喎，咁奇怪喎真係嚇！我哋咁叫極佢都冇聲喎，但係同阿泰兩個真係哇談笑風生，咩道理咧？呢啲係真係嚇， 係梗係有啲特殊嘅關係啦， 唔係特殊嘅關係，佢係有感覺啊嘛， 唔係精神。 做節目有感覺嘛？同我哋冇感覺， 冇感覺， 大佬 冇感覺， 係咪？係咪？ 係。 你叫佢講兩句，佢一句都唔講，咁有事。咁你唔叫佢講嘅時候，佢忽然間飆一句出嚟，係嘛？阿根就係咁噶嘛，係咪？咁但係有啲人話：，妖咁坐喺度做咩？我坐喺度有用噶，梗係有用咧。我發覺咧，佢即係同我做節目坐喺度，佢多數都冇乜嘢講嘅。但係當年咧，即係同某君嘅時候，佢都有啲嘢講嘅。 不要再提那些日子 好嗱，我哋讲另外一个话题啦。咁政改点咧？阿台长而家 冇嘅，好简单啫。嗱，而家政改咧，其实个立场本身唔系一个即系固定因素嚟。固定因素系咩咧？就系呢个政改佢哋嘅立场，对于佢喺2016年嘅选举有咩影响？其实呢个影响咧，佢哋而家差唔多评估到嘅。即系点解喺呢啲问题上面咧，佢而家系即系暂时咧有咁嘅表态咧？个原因就系 好强硬， 好强硬，好决吓。因为会知道咧，如果有任何松动嘅话咧，基本上有选举唔使玩嘅。但系唔系而家呢个立场，佢企硬咗嗰个选举，佢哋嗰个即系结果会好咧，亦都可以讲俾大家听。肯定民主党嘅选举嘅结果系会相当之差。记住我今日你讲嘅说话。因為個原因好簡單，就係而家香港嘅選民咧，普遍上係要求世代改變 ，generation change， 即係用翻奧巴馬嗰個字 change， 就係無論風格上、年齡上、立場上，要開始一個巨大嘅改變。而民主黨喺而家呢個局面上面咧，係改變唔到佢哋自己領導嘅風格。點解原因咁解？就係一日劉慧卿喺度，一日都唔會改。 嗱，你如果咁樣比咧，民建聯翻嚟即係 改咗啦，轉咗主席啦， 即係未轉。咁但係你譚耀宗落嚟啦嘛，咁多數都係李慧瓊做啦，40多歲係嘛？咁而家佢喺立法會裏邊咧，即係佢嘅平均年齡咧係年青過呢個民主黨。 嗯、 你有嗰啲陳恆斌啊、陳克勤啊、何俊賢啊，何俊賢30多啫嘛，係、 嗯、 咪？咁佢呢個世代交替反而做得好過你喎，講我講。係咪即係大家政見唔同啦，係咪？當然呢班30多歲或者40多歲都係好柒噶啦 ，OK 係咪？即係因為你入得民建聯，你行即係嗰條路線，基本上你都唔會話即係好進步嘅思想咁啊！即係等於有一次我鬧李慧瓊嘅，我哋咁後生，喂你跟黨嘅路線都唔緊要，你有啲技巧啊嘛，係咪？唔好繼續講嗰啲譚耀宗講啊、葉國軒講嗰啲嘢啊嘛，大佬，你換個方式嚟表達嗰條路線都得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先？因為你年青啊嘛，係咪？有咩理由自己喂做到好似同嗰班老嘢講嘢係一模一樣咧？係咪？你都可以有個技巧噶嘛？嗱，佢嗰個年青化咧，你比起民主黨，大家又有眼睇啊！所以最近民主黨喺即係呢個新界西啊，兩個唔做常委啦，係咪？ 張元登 啊，張元登同埋呢個鄺俊遠啦，係咪？鄺俊宇啦，唔做啦，係咪？咁你睇到佢講明係唔妥你噶嘛？話明係咪？因為佢唔妥咧，其實佢唔係話講嗱，當然佢有好多人係唔妥劉慧卿嘅，咁但係其實真正唔妥係後邊嗰幾條友啊嘛。 係。 後面嗰幾條友邊你個邊幾個知唔知啊？楊森、 張李陽咯，係 楊森、張文光係嘛？李永達係嘛？呢幾個喺幕後仍然係個黨即係、就是、操控啊嘛，大佬呢頭就話年青化咁，所以呢個世代交替佢係失敗嘅。老實講，即係我係諗唔到，如果到2016，你揾啲咩人去選立法會咯？ 如果繼續又是呢班人，咁就真係波河啦，係咪？劉慶多數都繼續出嚟選，咁啊唔做主席做咩？ 係啊， 係咪？九一年做到而家，我都唔攰喎，真係好嘢嘅。 佢換咗任幾多個香港嘅政府嘅領導人啊？ 好多個啊！ 哇，真係～ 如果你港獨都兩三個啦， 係啊， 係咪先？咪你咪計下咯，係咪？咁唔緊要，你有進步或者你帶領個黨 與時並進， 咁啊唔同啊嘛，係咪得？唔係啊嘛，而家就係咁啊。所以你民主派嚟講真係冇乜前途，我哋而家睇唔到。就算你公民黨都係，係咪？你余若薇嗰啲或者吳凱如嗰啲高水平嘅議員係咪？咁啊走咗啦。換了那些郭家麒啊，屌啲郭榮亨咧，唔知係咩嚟嘅。你睇議會裏邊嘅表現非常差，係嘛？咁咁呢種世代交替係冇意思。咁郭家麒嚴格上嚟講唔係啦，係咪？佢係後屘加入公民黨，又攞個新界西個位啫，係咪？咁你郭榮亨係功能組別噶嘛，係嘛？所以都係問題。好啦，工黨咪有幾個老嘢，係嘛？佢原本就係議員嚟噶啦，你長做嗰幾年啊，係咪？何秀蘭、張國柱。張超雄咁，張國柱功能組別，張超雄都勉強叫做啊，佢以前公民黨咁啦，咩我一屆選唔到，跟住呢一屆就選到，咁然後組織工黨咁啫嘛，係咪？都係冇新人啦，係咪？邊有新人啫？係 咪？但係頭先你講，我仲唔止一樣嘢嘅，即係譬如話，我自己上幾次喺節目講過啦，成個泛民佢需要喺今年之內加入本土嘅元素。係嘛？所以即係預測就係下半年有本即係和理非本土派啦。但係劉慧卿喺台灣講一句説話，仲有咩本土有咩本土元素喺度咧？佢講完一句咁説話， 佢可以咁樣分開嘅。嗰啲係我講係港獨啊嘛。 喂，如果你食嘅靠大陸，飲嘅靠大陸，你講咩本土啊？ 唔好講啦。 係咯。 咪所以我頭先講咗啦，呢個邏輯係有問題嘅嘛。咪咁你乜嘢都唔使做噶啦，係嘛？咁你食嘅又靠佢係嘛？飲嘅又靠佢， 嗰啲唔係本土啦嘛已經啊！咁你人生有幾多嘢脱離呢個飲同埋食嘅，係咪啊？哦，冇咗嗰啲嘢，仲講咩本土啊？啊！咁所以而家佢哋嗰個處於一個好尷尬。 佢哋嗰個講法其實咧，嗰個意思係好明確嘅啦，即係因為你同大陸嘅關係咧，實在太過緊密啦。佢可以咁樣講啊。咁你喺香港咧，你搞呢啲自決啦，或者啊想香港獨立咧，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咁其實個潛台詞咧就係一樣嘢啫，為強欺弱啊嘛。佢強啊嘛，你怕咗佢啊嘛，大佬殺出你啊嘛，可能係咪咁簡單啫嘛？就係咁咪有強權冇公理啫嘛，咁幾個字講完啦。 咁叫咩民主？ 咁你搞咩政治啫？屌你做咩民主派啫？係咪你咪做建制派咪得咯？係咪？屌你維護即係國家領土完整，屌你反對分裂係咪？屌你識背啦係咪？幾簡單啫？ 咪仲要支持埋二十三條立法喎？ 支持二十係咪？屌咪沒有國哪有家？屌你真係啊！你教佢都得啦，呢啲係咪歌都有得唱啦？係咪？咁你咪做建制派啦，咩民主派啫？你而家呢个民主派就一定系服役喺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底下，然后叫佢漏啲罅俾你，系咪？叫佢做好人，系咪？叫佢改良，咁咪改良主义咯？呢啲系咪？当年孙中山都试过啦，上李鸿章书，跟住咪即刻搞革命咯。一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系咪？几快啊？话口未完就变脸啦，系咪？呢头谂住见李鸿章，李鸿章唔睬佢，李鸿章肯见佢，可能都即系个革命都迟啲啊。就係咁啫嘛，其實就係幾簡單嘅事啫，係咪？因為如果當時嗰啲人唔係抱住俾人殺頭，係咪？大逆不道，咁點推翻滿清啊？係咪咁簡單？咁你唔好做反對派啦，大佬唔好做民主派啦，咩民主派啫？咁你做建制派咪得咯，係咪？咁幫民建聯即係阿爭啊，咁你嗰班可能好樣啲，係咪？做建制派可能著數啲咯。咁但係其實民主派佢本身都唔係鐵板塊啦，好似民主黨咁樣。喂，你而家做緊呢、這個即係做過民主黨副主席嘅狄志遠係啊，佢有好多公職嘅，係嘛？ 佢喺教育方面， 咪嗰個禁毒委員會佢都係咩噶嘛？咪佢有好多公職嘅。咁最近又翻大陸啦，佢亦都係呢個中央政策組嘅非全職顧問。咁佢叫你待住先喎。咁而家佢，佢唔代表民主黨，咁佢係民主黨人嚟嘅喎，係咪啊？咁你哋好過癮喎，大佬。當佢講嘅嘢同你唔啱嘅時候，佢就唔代表民主黨。咁但係佢係民主黨噶嘛？佢係民主黨嘅領導層嚟，咁啊長期係狄志遠又會點嘅？記唔記得當年劉慧卿嗰個全面直選方案就俾佢懟冧嘅？佢有份。 李華明、 狄志遠、李華明係嘛？ 仲有黃偉賢幾個會點嘅有份懟冧佢噶嘛，係咪？咁但係政治就係咁噶啦，今時今日劉偉興就係民主黨主席啦，繼續做係咪？跟住我哋要年青化，不過佢六十幾歲繼續做，係嘛？就咁啦。九一年做啦，議員做到而家，都唔捨得走。 咁但係公民黨亦都冇得幾多，咁嗰邊有個湯家華啊嘛。 湯家華下一屆應該唔咩嘅啦。佢而家都講到出口嘅啦，係咪？佢即係如果2022年嚇，即係呢個特首選舉辦法可以按照基本法設立香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原則修改嚇，咁呢個2017年嘅安排咧，唔係一個終極方案，咁我就會游說泛民咧待住先啊嘛。咁都噏得出啊，係嘛？咁所以呢一個政改係咪被否決？而家都 未知之數嘅， 未知之數嘅，係嘛？ 不過即係我覺得咧，如果大家俾足夠嘅壓力咧，民主黨咧都仲有得玩嘅嚇。即係話，如果你哋嚇即係褪態嘅話咧，有啲咩？ 嗱，過咗年咧，嗰個攻勢又嚟嘅咧，個輿論攻勢係嘛？即係機不可失，係嘛？舊陣時千二人選，你又冇權話事，而家你可以一票選，一定係講呢啲嘢嘅。系咪？咁然後香港啲港珠咧係瘦嘅，瘦嘅，佢比較啫嘛。係，你睇電視噶，我哋近時淨係睇電視啫，係咪？你會瘦嘅啲港珠啊嘛嘛。咁如果到時個民意調查，一面倒叫你待住先，咁民主派話我哋順應民意，係嘛？就係咁啫嘛。呢個係有可能出現嘅。休息陣。主席，今时今日的香港经济由服务业主导，特区政府和商界终日夸夸其谈高增值产业，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渔农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我们现在今天所有的民生必需品大部分都要仰赖进口，是吧？早几天这个民主党主席同埋黃碧雲仲喺台灣話：，香港冇得搞港獨嘅，因為咧食大陸嘅又飲大陸嘅，係咪？即係我哋嘅水又要靠東江水啦，食又要靠大陸嗰啲啊，即係蔬菜啊、家禽啊。但係事實上，進口嘅食品，香港進口嘅食品，大陸唔係主要嘅，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哋唔係真係靠食佢嘅，好多嘢第二度進口仲平過大陸嚟嘅，唔好搞錯曬。10年前嚟香港抗议世贸的韩国农民呢，就有一篇文章叫做《致香港市民书》，其中就引用宋代陈夫的《农书》其中一句：农者天下之大本，真是礼失而求诸也。渔农业可以为当地提供食材和原材料，是其他生产活动的根基。食品加工、纺织等轻工业都需要由当地的食材和原材料设计具特色的产品。意大利和法国的时装独步天下，都有赖坚实的农业。成功的饮食业更加要有具风味的食品。法国的松露、日本的海产刺身、美国的肉眼扒，都不是香港输入去给他的，大佬，他都是自己的产品来的。旅游业也可以从渔农业中得益，东京的筑地鱼市、法国的波尔当酒庄都是著名的景点。香港是一个渔港，渔获丰富，种类繁多，根本就不假外求。而且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适合多种植物的生长，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但是自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香港走向金融、地产等急功近利的行业，荒废工业以至渔农业，终于造成今日的产业单一、贫富悬殊的弊病。台湾近时有个农服会，现在改名叫农发会，李登辉就是当年农服会的记证，他是以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的身份去做这个农服会的记证，后来做了总统。今时今日台湾无论是生菜、生果、蔬菜，都是个品种，即是在整个亚洲地区来讲是非常之出名的，是吧？不但只即是自给自足，还可以输去外地，包括大陆，是吧？我们有什么？ 立法会扶贫小组委员会呢就曾经出访日本和台湾考察当地的扶贫经验和社区经济。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都设立了所谓小贩政策小组委员会，尝试从泰国、新加坡、台湾、韩国找一些办法，是吧，参考人家的做法来发展这个所谓社区经济。不过大家都忽略了本土渔农业在社区经济的作用，是吧。譬如在香港要好像台湾咁搞好多夜市是专门食的，真的很难啊。你食材哪里来啊，是吧，进口几贵才得的，是吧。那个道理很简单的，不是就啊我搞个即是社区经济我小贩政策，不过你都是得个港字呢，那天那个吹水会，你说那个集思会原来是吹水的，吹完之后就不需要跟进的，是吧。而家你个小贩政策我成日讲佢两个字叫做赶绝嘛。喺个赶绝嘅小贩政策里面你点会考虑到啊呢、這个社区经济要结合渔农业呢，諗你都唔会諗呢样嘢㗎嘛。喺呢个观念里面全部都唔会諗到呢啲嘢㗎嘛。但係你实际上就係咁，係咪，头先有提到新加坡、泰国、台湾呢一啲所谓夜市又好，嗰啲即係所谓虚市又好，他们售卖的手工艺品、风味食品都是由当地渔农业提供原材料和食材的，否则是没有办法在飘忽不定的运输成本和那个汇率风险之下生存的。料和没有本土渔农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食材，加上领会大财团垄断公共空间、小贩和虚市，根本就无可作为，香港的社区经济就失去这个特色和活力，精神面貌颓丧。你现在你搞两个墟市俾我睇啊，实搞唔到嘅，系咪？同时香港轻工业同饮食业亦都疲弱不振，欠缺资金同埋专业技术嘅基层，只能够成为地产或者金融财团嘅廉价劳工，担任清洁啦、保安啦、销售啊、客户服务啊等等前线嘅呢啲咁嘅职位，赚取微薄嘅薪酬，冇办法自力更生。在2012年的时候，五大地产商手上的新界农地有1000公顷，是特区政府实际可建屋的地皮的接近5倍。如果将这些庞大的土地资源投入轻工业或者渔农业的生产活动，定能裨益大众，特区政府就任由地产商荒废农地，其实它就是囤积居奇，第日用来起豪宅，令到香港经济裹足不前。重新发展渔农业是重整产业结构的必要步骤，亦都是香港8年经济大计的必要条件。特区政府对渔农业的态度又岂止是何俊贤议员所指的过时或不鼓励。2010年政府为高铁工程迁拆菜园村，将往后亦有多年收成的果树视作一铺农作物，几十蚊的贱价赔偿，这些是非常之荒谬可耻的。2012年政府禁止拖网捕鱼之后，又设立渔业发展贷款基金和提供一次过的所谓特惠津贴，基金繁复的审批程序一直为这个渔民所诟病。去年农历新年期间，香港的生鸡又再爆出这个遗禽流感的瘟疫，食环署杀鸡之后就决定每只赔你30大元，令到不少鸡农就亏损。向这个渔农业提供土地资金技术固然可取，不过本席认为补贴和销售点亦都对本土渔农业相当重要。欧美地区一直补贴它本土的农业，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去年美国农业部补贴总计是50亿5000万这个美元，协助生产成本高、失收风险大的农民继续经营，维持它产业结构的均衡，而他们都有坚实的轻工业和饮食业吸纳本土渔业产品。